第四十三回，黑河妖孽秦僧去，西洋龙子捉驼回。 却说那菩萨念了几遍，却在住口，那妖精就不疼了。又正性起身看出，镜像里与手足上都是筋骨，乐得疼痛，便就除那孤儿时，莫想退得动分毫。这宝贝以此是见肉生根，越骂越痛。行者笑道：“ 嘿嘿嘿，我那乖乖，菩萨恐你养活大，与你带个镜圈镯头里。” 那童子闻此言，有生烦恼，就此绰起枪来，往行者乱刺。行者急闪身，立在菩萨后面叫：“ 念咒，念咒！” 那菩萨将杨柳枝蘸了一点甘露，撒将去，叫声和。只见他丢了枪，一双手合掌当胸，再也不能开放，至今留了一个观音钮，祭祀一也。那童子开不得手，拿不得枪，方知是法力深微，没奈何，才纳头下拜。菩萨念动真言，把净瓶起到，将那一海水一人收去，更无半点存留，对行者道：“ 悟空，这妖精已是降了，却只是野心不定，等我叫他一步一拜，只拜到洛家山方才收法。你如今快早去洞中救你师父去来。” 行者转身叩头道：“有了菩萨颜色，弟子当送一程。”菩萨道：“ 你不消送，恐怕误了你师父性命。” 行者闻言欢喜叩别。那妖精早归了正果，五十三参参拜观音，却不提善菩萨收了童子。却说那沙僧久坐林间，盼望行者不到，将行李烧在马上，一只手持着降妖宝杖，一只手牵着缰绳，出松林向南观看。只见行者欣喜而来，沙僧迎着道：“ 啊，哥哥，你怎么去请菩萨，此时才来教杀我也？” 行者道：“嘿，你还做梦哩！老四你请了菩萨，降了妖怪。” 行者却将菩萨的法力背陈了一遍。沙僧十分欢喜道：“ 啊，救师父去也。” 他两个才跳过涧去，撞到门前，拴下马匹，举兵器齐打入洞里，绞尽了群妖，解下皮带，放出八戒来。那呆子谢了行者道：“ 哥哥，那妖精在哪里？等我去助他几把，出出气来。” 行者道：“且寻师父去。”三人径至后边，只见师父赤条条困在院中哭哩，沙僧连忙解绳，行者即取衣服穿上，三人跪在面前道：“ 师父吃苦了。” 三藏谢道：“ 贤徒啊，拖累你等，怎生降的妖魔也？” 行者又将请菩萨收童子之言背陈一遍，三藏听得，急忙跪下朝南礼拜。行者道：“ 不消谢的，转是我们与他作福，烧了一个童子。 如今说童子拜观音，五十三参参参见佛，祭此事也。”叫沙僧将洞内宝物收了，且寻米粮安排斋饭，管待了师父。那长老得性命全亏孙大圣，取真经只靠美猴精，师徒们出洞来，攀鞍上马，找大路，独至头西。行至一个多月，忽听得水声震耳，三藏大惊道：“ 徒弟呀，又是哪里水声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你这老师傅忒也多疑，做不得和尚。我们一同四众，偏你听见什么水声，你把那多心经又忘了也。” 唐僧道：“ 多心经乃浮屠山 乌巢禅师口授，共54句，270个字。我当时耳传，至今常念。你知我忘了哪句？ 行者道：“啊，老师傅，你忘了无眼耳鼻舌身意。我等出家人，眼不识色，耳不听声，鼻不嗅香，舌不尝味，身不知寒暑，亦不存妄想。如此谓之退去六贼。你如今为求经，念念在意，怕妖魔不肯舍身，要摘持动舌，洗天香嗅鼻，闻声音惊耳，赌事物阴谋，招来这六贼纷纷，怎生得西天见佛？” 三藏闻言，默默沉虑道：“徒弟呀，我 一字当年别圣君，奔波昼夜甚殷勤，芒鞋踏破山头雾，竹笠冲开岭上云。夜静猿啼书可叹，月明鸟噪不堪闻。何时满足三三行，得取如来妙法文。” 行者听彼，忍不住鼓掌大笑道：“哈哈，这师傅原来只是思乡南西，若要那三三行满，有何难哉？常言道，公道自然成立。” 八戒回头道：“哥，若照依这般魔障凶高，就走上1000年也不得成功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二哥，你和我一般拙口顿塞，不要惹大哥热擦，且指亚坚魔旦终须有日成功也。” 师徒们正话间，脚走不停，马蹄正急，见前面有一道黑水滔天，马不能进。四众停于岸边，仔细观看，但见那 层层浓浪，叠叠浑波，层层浓浪翻雾了，叠叠浑波卷黑油。近观不照人身影，远望难寻树木行。滚滚一地墨，滔滔千里灰。水抹浮来如积炭，浪花飘起似帆美。牛羊不饮，鸦雀难飞。牛羊不饮嫌深黑，鸦雀难飞怕渺迷。只是岸上芦萍之节令，滩头花草斗清奇。湖泊江河天下有，西园则动世间多。人生皆有相逢处，谁见西方黑水河。 唐僧下马道：“ 徒弟，这水怎么如此浑黑？” 八戒道：“ 是哪家破了电缸了？” 沙僧道：“ 不然是谁家洗笔砚哩？” 行者道：“你们且休胡猜乱道，且设法保师傅过去。” 八戒道：“这河若是老猪过去不难，或是架了云头，或是下河覆水，不消顿饭时我就过去了。” 沙僧道：“ 若叫我老沙，也只消纵云洗水，顷刻而过。” 行者道：“ 我等容易，只是师傅难哩。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啊，这河有多少宽吗？” 八戒道：“ 约摸有10来里宽。” 三藏道：“ 你三个计较，找哪个驮我过去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啊，八戒驮得。” 八戒道：“不好驮，若是驮着腾云，3尺也不能离地。常言道，被凡人若中丘山，若是驮着覆水，转连我坠下水去了。” 师徒们在河边正都商议，只见那上溜头有一人照下一只小船来。唐僧喜道：“ 徒弟，有船来了，叫他渡我们过去。” 沙僧厉声高叫道：“ 找船的，来渡人，来渡人！” 船上人道：“ 我不是渡船，如何渡人？” 沙僧道：“ 天上人间方便第一，你虽不是杜禅，我们也不是常来打搅你的，我等是东土钦差取经的佛子，你可方便方便渡我们过去，谢你。 那人闻言却把船儿照进岸边，扶着讲道： 师父啊，我这船小，你们人多怎能全渡？ 三藏近前看了，那船儿原来是一段木头刻的，中间只有一个船口，只好坐下两个人。三藏道：怎生是好？沙僧道： 这般啊，两遭渡吧。 八戒就是心术要夺懒讨乖，道： 悟净，你与大哥在这边看着行李马匹，等我保师父先过去，却再来渡马，叫大哥跳过去吧。 行者点头道：你说的是。 那呆子扶着唐僧那少公撑开船，举棹冲流一直而去。 方才行到中间，只听得一声响亮，卷浪翻波，遮天迷目，那阵狂风十分厉害，豪风 当空一片炮云起，中流千层黑浪高，两岸飞沙迷日色，四边树倒震天嚎，翻江搅海龙神怕，波土扬尘花木凋，呼呼响若春雷吼，阵阵凶如恶虎啸，蟹鳖鱼虾朝上拜，飞禽走兽是我朝，五湖船户皆遭难，四海人家命不牢，溪内渔翁难把钩，河间哨子怎撑高，揭瓦翻砖房屋倒，惊天动地泰山摇。 这阵风原来就是那赵传人弄的，他本是黑水河中怪物，眼看着那唐僧与猪八戒连船儿淬在水里无影无形，不知射了哪方去也。 这岸上沙僧与行者心慌道： 怎么好，老师父步步逢灾，才脱了魔障，幸得这一路平安，又遇着黑水蹲在。 沙僧道：莫是翻了船，我们往下溜头找寻去。 行者道：不是翻船，若翻船八戒会水，他必然保师父覆水而出，我才见那个照船的有些不正气，想必就是这次弄风把师父拖下水去了。 沙僧闻言道：哥哥何不早说，你看着马与行李，等我下水找寻去来。 行者道：这水色不正，恐你不能去。 沙僧道： 这水比我那流沙河如何？去得去得。 好和尚脱了偏身，扎抹了手脚，轮着降妖宝杖，扑的一声分开水路，钻入波中，大踏步行将进去，正走处，只听得有人言语。 沙僧闪在旁边偷睛观看，那壁厢有一座亭台，台门外横封着八个大字，乃是衡阳峪黑水河神府。又听得那怪物坐在上面道： 一向辛苦，今日方能得悟，这和尚乃时世修行的好人，但是吃到一块肉便做长生不老人，我为他也等够多时，今朝却不负我志，叫小的们快把铁笼抬出来，将这两个和尚囫囵蒸熟，去捡去请二舅爷来与他暖寿。 沙僧闻言按不住心头火起，撤宝杖将门乱打，口中骂道： 那怪物，快送我唐僧师父与八戒师兄出来。 唬得那门内妖邪急跑去报： 祸事了。 老怪问：“ 什么祸事？” 小妖道：“外面有一个晦气色脸的和尚，打着前门骂，要人呢。” 那怪闻言，即唤取披挂。小妖抬出披挂，老妖结束整齐，手提一根竹节钢鞭，走出门来，真个是凶顽独享。但见 方面圆睛霞彩亮，卷唇巨口血盆红，几根铁线稀然白，两鬓朱砂乱发蓬，形似显灵真太岁，貌如发怒狠雷公，身披铁甲团花灿，头戴金盔嵌宝浓，竹节钢鞭提手内，行时滚滚拽狂风，生来本是波中部，脱去源流变化凶，要问妖邪真姓子，前身唤作小驼龙。 那怪喝道：“是什么人在此打我门呢？” 沙僧道：“ 我把你个无知的泼怪，你怎么弄玄虚变作少公，驾船将我师父射来，快早送还，饶你性命。” 那怪呵呵笑道：“ 哈哈哈哈，这和尚不知死活，你师父是我拿了，如今要蒸熟了请人呢，你上来与我见个雌雄，三合敌得我还你师父，如三合敌不得，连你一发都蒸吃了，休想齐天去也。” 沙僧闻言大怒，抡宝杖劈头就打。那怪举钢鞭急驾相迎，两个在水底下这一场好杀，降宝杖竹节鞭，二人怒发各争先，一个是黑水河中千载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外旧时仙。那个阴贪三藏肉中吃，这个喂饱唐僧命可怜，都来水底相争斗，各要功成两不染，杀得虾鱼对对摇头躲，蟹鳖双双缩手前。只听水府群妖齐擂鼓，门前众怪乱争选，好个沙门真悟净，单身独立显威权，月浪翻波无胜败，边营帐架两千连，算来只为唐和尚欲取真经拜佛田。他二人战经三十回合，不见高低。沙僧暗想道：“这怪物是我的对手，枉自不能取胜，且引他出去，叫师兄打他。”这沙僧须丢了个架子，拖着宝杖就走。那妖精更不敢来，道：“ 你去吧，我不与你斗了。我且去捡天儿去请客里。” 沙僧气呼呼跳出水来，见了行者道：“ 哥哥，这怪物无礼。” 行者问：“你下去许多时才出来，钻的是甚妖精？可曾寻见师父？” 沙僧道：“他这里面有一座亭台，台门外横书八个大字，唤作衡阳峪黑水河神府，我闪在旁边听见他在里面说话，叫小的们刷洗铁笼，但要把师父与八戒蒸熟了，去请他舅爷来暖寿。是我发起怒来，就去打门，那怪物提一条竹节钢鞭走出来，与我斗了这半日，约有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我却使个阳书法，要引他出来找你助阵，那怪物乖得紧，他不来赶我，只要回去切见秦客，我才上来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不知是个什么妖邪？” 沙僧道：“那模样像一个大鳖，不然便是个驼龙也。” 行者道：“不知哪个是他舅爷？” 说不了，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，远远的跪下叫：“ 大圣，黑水河河神叩头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莫是那赵传的妖邪又来骗我吗？ 那老人磕头低泪道： 大圣，我不是妖邪，我是这河内真神。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，就与小神交斗，奈我年迈身衰，抵达不过，把我做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，又伤了我许多小卒，我却没奈何，往往海内告他。原来那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，不准我的状子，叫我让与他住。我欲起奏上天，奈何神威执小，不能得见玉帝。今闻得大圣到此，特来参拜投生，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。 行者闻言道： 这等说，四海龙王都该有罪。 他如今射了我师父与师弟，扬言要蒸熟了，去请他救爷暖寿。我正要拿他，幸得你来报信。 这等，你陪着沙僧在此看守，等我去海中先把那龙王捉来，叫他擒此怪物。 和神道：深感大圣大恩。 行者即驾云径至西洋大海，按经头捻了个碧水诀，分开波浪，正然走出，撞见一个黑鱼精捧着一个浑金的请书匣，从下流头似箭如梭钻将上来，被行者扑个满面，撤铁棒分顶一下，可怜就打得脑浆蹦出，腮骨扎开，咕嘟的一声飘出水面。他却掀开匣儿，看出里面有一张简帖，上写着余生陀劫顿首百拜，其上二舅爷敖老大人台下向程家会感感，今因获得二部，乃东土僧人，实为世间之罕物，身不敢自用，因念舅爷圣诞在耳，特宴肥宴，欲祝千寿，万望车驾速临，是何？ 行者笑道： 哈哈，这厮却把供状先递于老孙也。 正才绣了帖子往前再行，早有一个探海的夜叉望见行者，即抽身撞上水晶宫，报大王： 齐天大圣孙爷爷来了。 那龙王敖顺即领众水族出宫迎接道： 大圣，请入小宫少坐，献茶。 行者道： 我还不曾吃你的茶，你倒先吃了我的酒也。 龙王笑道： 哈哈哈哈，大圣一向皈依佛门，不动荤酒，却几时请我吃酒来？ 行者道： 你便不曾去吃酒，只是惹下一个吃酒的罪名了。 敖顺大惊道： 小龙为何有罪？ 行者袖中取出简帖递与龙王，龙王见了魂飞魄散，慌忙跪下叩头道： 大圣恕罪，那厮是舍妹第九个儿子，因妹夫错行了风雨，克减了余数，被天曹降旨，着人曹官魏征丞相梦里斩了。舍妹无处安身，是小龙带他到此，恩养成人。前年不幸，舍妹疾故，为他无方居处。我召他在黑水河养性修真，不惜他作此恶孽，小龙即差人去擒他来也。 行者道： 你令妹勾引几个仙郎，都在那里作怪？ 龙王道： 舍妹有九个儿子，那八个都是好的。 第一个小黄龙见居怀毒，第二个小丽龙见住嫉毒，第三个青背龙占了江毒，第四个赤染龙镇守河毒，第五个徒劳龙与佛祖私中，第六个稳兽龙与神功镇己，第七个净种龙与玉帝守擎天华表，第八个陈龙在大家兄处， 抵居太岳，此乃第九个驼龙，因年幼不慎执事，自旧年才饶他居黑水河养性，待成名别迁调用，谁知他不尊无止，冲撞大圣也。 行者闻言笑道：“ 哈哈，你妹妹有几个妹长？” 敖顺道：“只嫁得一个妹长，乃泾河龙王，向年以死被斩，舍妹双居于死，前年即故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一夫一妻，如何生的这几个杂种？” 敖顺道：“此正为龙生九种，九种个别。” 行者道：“我才心中烦恼，欲将解天为证，上奏天庭，问你个通通作怪，抢夺人口之罪。据你所言，是那厮不遵教诲，我且饶你这次。一则是看你昆玉分上，二来只该怪那厮年幼无知，你也不甚知情。你快差人擒来，救我师父，再做驱除。” 敖顺急唤太子摩昂：“快点500虾鱼壮兵，将小驼捉来问罪。” 一必将安排酒席与大圣赔礼。 行者道：“龙王再勿多心，既将开饶了你便罢，又何须办酒？我今须与你令郎同回，一则老师傅遭奸，二则我师弟盼望。” 那老龙苦留不住，又见龙女捧茶来献，行者力引他一战香茶，别了老龙，随玉魔昂领兵离了西海，早到黑水河中。行者道：“ 贤代子好生捉怪，我上岸去也。” 魔昂道：“大圣宽心，小龙子将他拿上来，先见了大圣，惩治了他罪名，把师父送上来，才敢带回海内见我家父。” 行者欣然相别，捏了碧水诀，跳出波金，径到了东边崖上。沙僧与那河神迎着道：“ 师兄，你去时从空而去，怎么回来却自河内而回？” 行者把那打死鱼精得简帖见龙王与太子统领兵来之事被陈了一遍，沙僧十分欢喜，都立在岸边候接师傅不提。 却说那魔昂太子找借势先到他水府门前，报与妖怪道：“ 西海老龙王太子魔昂来也。” 那怪正坐，忽闻魔昂来，心中疑惑道：“ 我差墨鱼精投简帖拜请二舅爷，这早晚不见回话，怎么舅爷不来，却是表兄来也？” 正说间，只见那巡河的小怪又来报：“ 大王，河内有一只兵屯于水府之西，旗号上书着西海楚军魔昂小帅。” 妖魔道：“这表兄却也狂妄，想是舅爷不得来，命他来赴宴。即使赴宴，如何又领兵劳事？”“ 嘿，但恐期间有故，叫小的们将我披挂钢鞭伺候，恐一时便报，待我且出去迎他，看是何如。” 众妖领命，一个个擦掌摩拳准备。这驼龙出的门来，真个见一只海兵扎营在右，只见 征旗飘袖带，画戟列明霞，宝剑凝光彩，长枪萦绕花，弓弯如月小，剑插似狼牙，大刀光灿灿，短棍硬沙沙，精鳌并河蚌，歇鳖共鱼虾，大小齐齐摆，干戈似密麻，不是袁荣令，谁敢乱爬扎？ 驼怪见了，径至那营门前，厉声高叫道：“ 大表兄，小弟在此恭候，有请。” 有一个巡营的喽啰急至中军帐，报千岁殿下，外有驼龙叫情令。太子按一按顶上金盔，束一束腰间宝带，手提一根三棱剪，拽开步跑出营去，道：“你来请我怎么？”驼龙尽礼道：“啊，小弟今早有简帖拜请舅爷，想是舅爷见气，找表兄来的。兄长既来复习，如何又劳师动众？不入水府扎营在此，又冠甲提兵，何也？”太子道：“你请舅爷作甚？”妖怪道：“小弟一向蒙恩赐居于此，久别尊严，未得孝顺。昨日捉到一个东土僧人，我闻他是时世修行的原体，人吃了他可以延寿，欲请舅爷看过，上铁笼蒸熟与舅爷暖寿哩。”太子喝道：“你这厮十分懵懂，你道僧人是谁？”妖怪道：“他是唐朝来的僧人，往西天取经的和尚。”太子道：“你只知他是唐僧，不知他手下徒弟厉害哩。”妖怪道：“他有一个长嘴的和尚，唤作个猪八戒，我也把他捉住了，要与唐和尚一同争吃。还有一个徒弟唤作沙和尚，乃是一条黑汉子，晦气色脸，是一根宝杖。昨日在这门外与我讨师傅，被我率出合兵一顿钢鞭，战得他败阵逃生，也不见怎的厉害。”太子道：“原来是你不知，他还有一个大徒弟，是500年前大闹天宫上方太乙金仙，齐天大圣，如今保护唐僧往西天拜佛求经，是普陀岩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劝善，与他改名唤作孙悟空行者。你怎么没得做，撞出这件祸来？他又在我海内遇着你的差人，夺了请帖，进入水晶宫，拿捏我父子们，有结连妖邪，抢夺人口之罪。你快把唐僧八戒送上河边，交还了孙大圣，凭着我与他赔礼，你还好得性命，若有半个不字，休想全生居于此也。”那怪驼闻此言，心中大怒道：“哼，我与你嫡亲的姑表，你倒反护他人，听你所言，就叫把唐僧送出，天地间哪里有这等容易事也？你便怕他，莫成我也怕他？他若有手段，敢来我水府门前与我交战三合，我才与他师父，若敌不过我，就连他也拿来一起蒸熟，也没什么亲人，也不去请客，自家关了门，叫小的们唱唱舞舞，我坐在上面自自在在吃他娘不是。”太子见说，开口骂道：“这泼邪果然无状，且不要叫孙大圣与你对敌，你敢与我相持吗？”那怪道：“要做好汉，怕什么相持？叫取披挂。”呼唤一声，众小妖跟随左右，献上披挂，捧上钢鞭，他两个变了脸，各成英雄，传号令，一齐擂鼓。这一场比沙僧争斗甚是不同。但见那旌旗照耀，隔几瑶光，这壁厢营盘解散，那壁厢门户开张。魔昂太子提金简，驼怪轮鞭及架长，一声炮响合兵裂，三棒罗鸣海誓狂。虾与虾争，蟹与蟹斗，金鳌吞赤鲤，鞭簸起黄肠。沙子吃子鲸鱼走，牡蛎石称河蚌荒。少阳刺影如铁棍，昂丝真力似锋芒。善黄追白善， 炉块捉乌场，一和水怪争高下，两处龙兵定弱强，混战多时波浪滚，魔昂太子赛金刚，喝声金简当头重，拿住妖驼做怪王。这太子将三棱剪闪了一个破绽，那妖精不知是诈，钻将进来，被他使个借术，把妖精右臂支一剪，打了个龙种，赶上前又拍一脚，跌倒在地。众海兵一拥上前，揪翻住，将绳子被绑了双手，将铁锁穿了琵琶骨，拿上岸来。压至孙行者面前道：“ 大圣，小龙子捉住妖驼，请大圣定夺。” 行者与沙僧见了道：“你这厮不遵指令，你舅爷原找你在此居住，叫你养性尊身，待你临城之日别有千勇，你怎么强占水神之宅，以示行凶，起心往上，弄玄虚骗我师父师弟，我待要打你这一棒，奈何老孙这棒子甚重，略打打就寥寥性命，你将我师父安在何处里？”那怪口头不住道：“ 大圣，小驼不知大圣大名，却在逆了表兄，逞强背礼，被表兄把我拿住，今见大圣幸蒙大圣不杀之恩，感谢不尽。你师父还捆在那水府之间，望大圣解了我的铁锁，放了我手，等我到河中送他出来。” 魔昂在旁道：“ 大圣，这厮是个逆怪，他极奸诈，若放了他，恐生恶念。” 沙和尚道：“ 我认得他那里，等我寻师父去。” 他两个跳入水中，径至水府门前。那里门扇大开，更无一个小卒，直入亭台里面，见唐僧八戒赤条条都捆在那里。沙僧急忙解了师傅，河神亦随解了八戒，一家背着一个出水面，径至岸边。猪八戒见那妖精锁绑在侧，即撤爬上前救助，口里骂道：“ 破邪主，你如今不吃我了。” 行者扯住道：“ 兄弟，且饶他死罪吧，看敖顺嫌父子之情。” 魔昂尽礼道：“ 大圣，小龙子不敢久停，既然救得你师父，我带这厮去见家父，随大圣饶了他死罪，家父绝不饶他活罪，定有发落处置，仍回复大圣谢罪。” 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你领他去吧，多多拜上令尊，上容面谢。” 那太子压着那妖驼投水中，率领海兵径转西洋大海不提。却说那黑水河神谢了行者道：“ 多蒙大圣负得水府之恩。” 唐僧道：“徒弟呀，如今还在东岸，如何渡死河也？”和神道：“ 老爷勿虑，且请上马，小神开路引老爷过河。” 那师傅才骑了白马，八戒踩着缰绳，沙和尚挑了行李，孙行者扶持左右。只见和神做起阻水的法术，将上流挡住，须臾下流撤干，开出一条大路。师徒们行过溪边，谢了河神，登崖上路。这正是神僧有救来西域，彻地无波过黑河。毕竟不知怎生的拜佛求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